秦锦城拽着他不肯撒手。 谁说他就会被咬死了？还有你知道那里面的人是谁就着急上火的去送死，要里面的人不是你要找的人呢？ 谁说我是来找人的了？我这是替你担心呢。 雷猛知道这事藏不住了，本也没想藏，可被秦锦城这凶不拉几的一问，就有点露怯，跟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亏心事儿似的。秦总那双雄鹰一样的眼睛总能让人愧疚难安，这滋儿吧滋儿吧的就想把心底的那点小秘密全都一股脑的给倒出来给他都知道，这总觉得有一点隐瞒就对不起他似的。哎，这就奇了怪了。雷蒙扯回自己的手，一转身就老实了。秦锦城啊，给了他一个打火机。 甭替我操心，我要找的人没那么弱，就这点动静还要不了他的命。赶紧生火，一会儿天该黑了。 火呢，很快就升起来，映红了两个人的脸。秦锦城从包里拿出两个火把一样的东西，递给雷猛一个，放到火堆里点燃了，说道： 跟着我，别瞎跑。 雷猛抬了抬眼，没有理会他，不过动作已经是相当自觉地跟上了秦总的步子。山洞里的男人的确是萧炎， 这逼什么事儿都没有，要说唯一的事儿，那就是手机没电了，压缩饼干快吃完了。 看到雷猛和秦锦城一起进来，震惊的直接是从坐着的石头上摔下来了。 我去，老大，你什么时候把我徒弟给拐走了？ 你徒弟？ 秦锦城微侧个头，目光便全部落到了落后他半步的雷猛身上。雷猛也是一惊，要上前的步子一顿，若有所思的打量起面前的俩人，好半晌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师父，你们认识？秦总上山要找的人是你？ 萧炎猛点头，人已经是窜到秦锦城跟前，动手扒他背后的包了，那架势跟土匪无疑。秦锦城踢了他一脚，把他踹远之后，摘下包直接扔给了他。 德行，为了口吃的连脸都不要了。 萧炎翻出一块软面包塞进嘴里，边嚼边说： 都是熟人，要脸做什么？再说那玩意儿能吃？ 雷猛彻底无语了，寻了一块干净的石头坐下，他是真撑不住了，后背的血水粘着衣服，钻心的疼。 师父，你既然要通知秦总，给我留什么言啊？害我瞎担心一场。 雷少爷从小到大什么时候受过这罪了？打架都没有碰破块皮过，这一通折腾要了他半条命似的，关键还让他在路上遇到了安哲臣，回去之后还不知道要跟人怎么解释呢。萧炎是他藏在暗中的助力，他还不想让人知道他的存在，要真让安哲臣查下去，这事儿指定瞒不住。不仅萧炎的身份瞒不住，他的身手或者其他一切的一切都瞒不住了，一旦让他小叔听到一些风吹草动，他这公司可就真真儿别想要了。要回公司这还是其次，关键是他永远也别想再查清楚他父母的死因了，这可不是雷蒙想要看到的事儿。萧炎没想那么多，这抬头就睨了他一眼。 怎么叫瞎担心？你要心里有我这个师父，早来看我，早看到刘爷，我也不至于下不了山，能下山我就不会通知老大。 天色微暗，萧炎并没有注意到雷猛逐渐发白的脸色，当然了，也不会注意到他身上的伤。 行了，闭嘴，认真吃你了。你也闭嘴，转过去。 秦锦城走到雷猛的面前，前面一句是对萧炎说的，后面一句显然是对雷猛说的。 说的。 干什么？你让我转过去我就…… 我这个字儿还没有说完呢，人已经被秦锦城掀翻趴到了地上。秦锦城用膝盖顶着他的腰，一手按着他的肩膀让他动弹不得。萧炎也就卧槽了一句便熄了声了。这一个呢是他徒弟，一个呢是他曾经的老大啊，当然了现在也是他老大，他实在不好插手啊啊，这还是吃他的东西最实在了。雷猛来不及反抗，便被男人撕了后背的衣服，血腥味儿在空气中蔓延开，洞外传来了稀稀疏疏的声音，那毒物的动静是越来越大了。萧炎眉头微蹙，从秦锦城的背包里拎了一罐什么东西出来，便走到洞口，一阵猛喷，打火机一点，一条火蛇便把洞内洞外隔成了两个天地。 老大你快着点，这火撑不了多久。 快不了，他这伤没治，下山吧。 秦锦城的背包里面什么都有，唯独是没有医药箱。雷猛觉得这秦锦城这就是故意的，想让他难堪。 看够了没？看够了劳驾你把我衣服给穿上。 都这样了还想穿回去？你 对我就是不要命了，关你什么事儿？秦锦城，我告诉你别太过分了啊，我忍你很久了。 雷蒙翻身而起，这顾不得后背的疼痛，也顾不得带血的衣服，就是讨厌被人这么压制着的这种感觉。秦锦城迅速起身后退一步，眼底闪过了一丝诧异。 看来死不了，走吧。 萧炎脸色发沉，走到雷猛跟前拉了他一把。 小米别闹，你这个样子下不了山。 我能上来就能下去，不用你管。 雷猛甩开他的手不予理会。萧炎知道雷猛的脾气便不再多劝，不过还是脱下自己的外套给雷猛套上，以便掩盖掉血腥味。雷猛把衣服全部塞进裤子里，这彻底阻止了后背的血水往下流，照在脸上的围巾被他扯下来往着腰上一扎，后背的伤被他死死地勒住。他率先走到洞口喊了一嗓子 走。 秦锦城觉得雷猛就是一个傲娇不讲理的大少爷，不仅性子个人，这脾气也是让人喜欢不起来，他不打算再管他了，这萧炎不是他师父吗？哪用得着他来操心呢？他抬了抬下巴，示意萧炎跟上，自己走到了最后面。等真正出山洞的时候，萧炎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是走到最前面了。雷猛走到了中间。雷猛脾气势大，主要是受不了刚被秦锦城那一压，人轻轻松松的单手一拎就把他给按趴下了，这让他觉得自己特别的废物，这心里啊窝着一股火呢。不过气归气，他也没有傻到真要拿自己的命开玩笑的地步，所以萧炎推开他走到前面的时候，他并没有阻止，甚至还主动拿过秦锦城特制的防毒药水往身上猛喷了一遍，这血味呢被掩盖掉不少。不知道是运气好呢，还是秦总自制的配方药起了作用了，三个人是有惊无险地下了山。待到坐上秦锦城的豪车，萧炎是大大咧咧的一躺感慨道， 哎呀妈呀，多少年没坐过这种豪车了。 秦锦城吃了他一嘴， 你要想天天都可以，没人拦着你。 呵呵，还是别了，我没那命，这辈子得赎着。 雷猛没有听懂萧炎这话里的意思，转头想问，不过对上萧炎明显有几分低沉的目光，生生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哎，算了， 这萧炎背负什么样的罪要赎，那关他什么事儿呢？他自己还一堆的破烂事儿处理不清楚呢。这一通折腾下来，雷猛彻底的是没了力气，靠在车窗上假寐。萧炎跟秦锦城有一句没一句的闲扯着。 说说吧，雷猛怎么成你徒弟了？ 秦锦城往后瞄了一眼，就发现雷猛已经是靠在车窗上睡着了，便不自觉地放慢了车速。萧炎也回头瞧了雷猛一眼，轻勾了一下嘴角，笑了一声。 说来话长，等有机会再告诉你，你还是先说说怎么认识这小孩的吧。 我是做生意的人，他们家也做生意，会认识不挺正常。 哦，是啊，老大现在是生意人，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 萧炎往后仰了仰，闭上了眼睛，显然是不想再跟秦锦城多说了。